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朱雀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院墙上，还冷嘲热讽：“ 我还说这老头怎么不在了呢？原来是没了呀！什么时候没的呀？我跟你一天了，也没听说呀。” 严君玉不理他，只是自顾自舞枪，他却来了兴致，直接跳下来。 来来来，我陪你练练。老头子在山洞教你的那招，我想到怎么破解了。 严君玉心情极坏，一枪挑开他，朱雀求之不得，立马拔剑，一招醉里挑灯，直取严君玉眉心。谁知道严君玉这呆子却忽然犯了病一样一动不动，吓得朱雀魂飞魄散，用尽力气才收住这一招，剑气还是堪堪擦过严君玉脸颊，留下了一道又窄又深的伤口，血顿时就涌了出来。 有病啊！ 朱雀吓得破口大骂，连忙拿出手帕来给他捂住。 你找死不挑好日子，吓傻了，躲也不知道躲，你死了没事，别连累我偿命。 严君玉却直接躲开了他的手，眼睛直直的看得人心里发毛。朱雀怕他去找太子殿下告状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只见严君玉拔腿就跑，俨然是朝着东宫的方向。朱雀以为他要去告状，追在后面，只见他跑得飞快，很快一路跑回东宫了。东宫的侍卫聂彪喜气洋洋，正想跟他说什么，被他一把推开。他那小厮魏如正在司红堂外面迎了上来。 少爷，敖大将军收复了幽州，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！你能猜到吗？蒙苍竟然这么容易就被打败了。 他抓着严君玉，激动的脸通红。显然今天第四封战报送来并没有多久，外面的小太监宫女们听他这么说，也是一片喜气。 我知道。 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这也能推演到，太厉害了吧。啊，不对啊，我才不信呢。我告诉你个消息，西戎叔不是因为敖大将军厉害，你猜是因为什么？你一定猜不到的。 我猜得到。 别骗人了。算了，我告诉你吧，你知道西戎为什么几天按兵不动吗？最开始敖仲将军还不敢动呢，只知道西戎军中肯定出事了，不然不会这么严整。于渊然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西戎人要是出来劫掠还正常，要是忽然整肃如山，肯定是有大动作的。这次可不是大动作，据说西戎整整三天安静的跟死城一样，连探子都探不到消息。敖大将军也是第三天才猜到的。 不是的，他早就知道了。 严君玉听见自己心中有个声音轻声说道：“敖大将军早就知道了。”所以在黄金台上大军开拔时神色才会这样悲凉，或者早在枢密院他就隐约猜到，所以自己找他推演军情的时候他才那样心神不宁，所以太子妃才会吐血。他比敖大将军更清楚什么是权谋，什么是帝王心术。敖仲也许只是一个隐约的预感，他却如此先人一步推演了出来，只是推演出来也没什么用了。其实自己也隐约猜到了，不然怎么朱雀一个破绽自己就反应过来了呢？如果朱雀不知道钟老将军已经去世了，那他为什么要一整天盯着自己呢？一定是发生了比这更严重的事，害怕自己闹起来。 我告诉你吧，原来蒙苍受了重伤，还有说是直接死了的。哼，他真是无聊，主将不坐镇中军，跑去带了几个将领上万人去伏击燕北的散兵，全灭之后还不走，还在附近的村落驻扎，结果被一位刺客刺杀了，当晚就连夜运回了幽州城。我怀疑应该是死了，要是受伤一定是医者来找他，最好不要移动。而且能刺伤的话为什么不涂毒药呢？ 魏如不知道剑客的剑是不涂毒药的，涂毒药的是朱雀那类刺客。早在许久之前自己看刺客列传的时候，敖纪就说过，最古老的刺客其实都是用剑的，荆轲刺吴王僚的专诸用的都是剑，后来刺客渐渐与死士混在一起，成了类似暗器一类的存在。唐传奇里仍然可以看见刺客最后的余晖， 唐朝藩镇割据最混乱时，万军从中取人首级也不是一句空话，是极潇洒极锋利的剑客，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是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毒药和暗器都能杀的人，用剑一样能杀，整个天下哪里还有比他更会用剑的人呢？东宫最最锋利的一柄剑用在最致命的时候，就像下围棋，也许不子时都未想到后来，只是知道那是关键位置，等到大龙成型才显出必要。一切都提前算好是谋略，这种直觉般的大局观也是谋略。严君玉兵法中也有此道，萧景衍送敖季去边疆时，应该没有想着让他死的。夸谋士是算无一策，夸帝王是雄才大略，叶良宇是谋，萧景衍是略，他们是天作之合，不需要言语书信，甚至不需要任何信号。几年音讯无通，而当他接手东宫这盘棋，仍然可以第一时间引爆他埋下的伏笔，把这棋子用出最致命的一击。如此天衣无缝的配合，也许自己推算出幽州沦陷还给予了一点帮助，也许东宫另有高人。蒙苍为什么要追燕北的骑兵呢？如果里面有重伤他兄弟的人，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吧。与嫣然重伤铁勒也是在计算中，也许云兰也有份儿吧。荣浩呢？他知道吗？敖季自己呢？严君玉当初在乐游园上那样追着他，他也不回头，因为早就知道不会再回来了吧。蒙苍再莽撞，身边随时能召集上万兵马，赵子龙是演绎的故事，谁真的能从万军丛中全身而退呢？西戎强弓劲弩，兵强马足，耗都耗死了。叶玄机吐血是因为知道结果了吧？刺客和死士又怎么分得开呢？司红堂里灯火通明，云兰正在挑选奏章，荣浩和叶良宇说着茶叶成色，太子殿下正在改奏章。云兰说道， 幽州这次打下来之后，西戎一定改变策略，先让查云硕缓两天，要是他同意议和，就开茶马互市，盐铁还是不能放松。 没人发现一个身影从门边走了进来，安静的像个影子。 那敖季呢？ 严君玉声音不大，说不出是因为伤心还是疲倦。 如果继续打，就捡着蒙苍的旧部打，西戎士气现在一定跌到了谷底。 那敖季呢？ 他又问了一遍。 小严。 荣浩有点尴尬的样子。 江南其实是想再打他，我看枢密院现在也转过弯来了，其实啊，就把敖仲放在幽州，敖家已经有侯位了，可以给一片封地。 叶良宇就坐在太子书案侧面，严君玉以前只觉得这书案扩大，原来是这样用的。东宫殿下和谋主左膀右臂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严君玉已经走到了太子殿下面前。 那敖季呢？ 他看着萧景衍的眼睛问道。整个皇宫都在为战局忽然的转机欢欣鼓舞，只有他一个人固执地站在这里，追问一个叫敖季的人的下落，真是不顾大局。但少年的眼神锋利如刀，就是容不下一点敷衍。敖季还会回来吗？他还活着吗？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司红堂灯火明亮，滚龙袍的金线刺绣漂亮的栩栩如生，但世上哪有龙呢？如果有龙，那龙该吃什么呢？是老虎还是狼呢？天下人都可以是他的祭品吧，只要能换来一个海晏河清的未来。 你们出去一下。 萧景衍平静道，一国之君是要担得起这样的目光的。他说自己是他的分别心，原来真的就只有自己是他的分别心，其他人不过是他的子民，随时可以牺牲的人，敖季又有什么不一样？ 北疆现在大乱，西戎人封锁了音讯。我收到的最后的消息是查云硕 已经为蒙苍准备黄金葬台，伏击蒙苍的地方被付之一炬，周围几百里全部被屠村，没有留下活口。 萧景琰山岚般的眼睛看着严君玉，平静告诉他，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那天在黄金台敖仲跟我说了什么吗？他说，告诉萧炎，南疆贪功是我不对。 严君玉当初指责敖仲贪功南疆，明知西戎才是真正的威胁，仍然没有早早入住北疆，导致幽州沦陷，然而冥冥中有轮回，他当年没有担起的责任由敖季担起了，他的儿子替他收回了南疆，以生命的代价。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，首级取了，那刺客呢？敖仲为什么要跟自己留话呢？他也知道的吧，东宫开的玩笑，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。敖季是他的独子，如果死在北疆就不会再有孩子了。为什么那晚他忽然叫自己小炎呢？兵法到极致会近神，他也隐隐有了预感吧，所以要给自己一个交代，向长辈安慰晚辈，自己担下所有的责任还不够吗？敖仲打下南疆，女儿送进宫中，儿子也要为了大周而死，都说敖家可能要封王幽州，多好笑，封给谁呢？这世上可以有一千一万个王侯，但再也不会有敖季了。那天在预念中，自己想再给大周五个月就好了，现在五个月来了，查云硕失去最得力的儿子，至少消沉三个月，西戎失去主将也要混乱一段时间，整肃之后再度进攻相当于一切推倒重来，只是大周已经换了新的主人，从容应战，查云硕注定要无法见到中原。为什么不在京中杀蒙苍呢？一是时机未到，代价太大，况且百官如水，东宫要顺水而行，能有今天这样架空庆德帝的结果，是因为这些年来显露的英明，让所有人觉得他是比庆德帝更好的君王。二是杀了没用，西戎仍然会进攻，多深沉的布局，蒙苍的陨落应该正好卡在他做主将时，才能在战情最焦灼时取得几个月的优势，送敖季去边疆就是卡住了这时候，就算没有敖季，也会有别的暗棋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